再想起你，感觉那样美，相信我是难忘记。共你每天相见，跟你笑着看，睡莲寻梦去，是那么的诗意，是那么的真挚，温柔甜蜜。无限次，你令我心痴痴醉，心里爱着你，口里也时常提起，但你永不知道，跟你诀别了，亦常怀念你。真的可以共你一生相对，因何你必不想记起，那是最真的一次，是最深的一次恋爱，今天我也在怀念。最深的一次恋爱，今天